有苦难会甜美结果， 上面我们听到的田馥甄演唱的《我的爱》是电影《爱》的插曲。这部电影曾经入围过第62届柏林电影节，同样是一部爱情轻喜剧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将听到的是电影《全程热恋》当中的插曲《热辣辣》，由电影的主演之一张学友演唱。这部电影讲述了炎热夏季的六个爱情故事，那放到现在来听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合适的。伴随着这首热辣辣，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。感谢收听，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俗称江湖的头壳，像个太阳般的我，热辣辣又赤裸裸，就怕被你戳破。泡沫半生不熟又脆弱，不知所措的我，请选我，滚烫着炸开想你的我，嘿嘿 ，Come on， 嘿 ，Come on， 巴巴拉巴巴拉，巴巴拉巴巴拉，巴巴拉巴巴拉，巴巴拉巴，都是接近。 海的梦中